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11:00，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他的哼唱。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你没有听到。 当明日纵身在耳边轻轻敲下，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吴兆涛，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整夜。 夜歌，我是吴兆涛。 寂寞，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我是吴兆彤。我想我不欠你的，所以你不用那么伤心，也不用那样用索要的眼神望着我。如果你非要，我这里只有夜歌，好在这些夜歌可以弥补你内心的一些缺憾。今夜的第一首就叫欠你的温柔，可以弥补你内心的一些缺憾。今夜的第一首就叫欠你的温柔。 如果我不能让你跟朋友比，我抱歉。如果我让你有一些不如意，我抱歉。越说爱我不觉得吃力，我越担心有天你会离去，一字一句吞了下去，表情和心情总是背道而行。欠你的温柔是心中最大的石头，我不能够给的足够，男人在爱里该谦卑还是该骄纵。欠你的温柔是手里最黄的承诺，该怎么做才配得上你善良的笑容，我要你告诉我。 善良的笑容，我要你告诉在爱里该谦卑还是该骄纵，欠你的温柔是手里最后的承诺，该怎么做才配得上你善良的笑容，我要你告诉我。让你跟朋友比，我抱歉。 有时候晚上喜欢点上一颗烟，然后静静的坐在家里或者坐在外面看天上的星星。最近这一段时间是正在研究大象啊。大象呢，我觉得这个动物呢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啊。大象是比较厚道、比较淳朴、比较憨厚的一种动物。我觉得大象呢，甚至有很多品格呢，值得我学习。但是你看，这个大象虽然这个体格比较庞大啊，它从来不欺负人，也不欺负其他动物，但其他动物呢也很尊重它。我认为这是做人最高的境界。 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我想我不够爱你，我忘了你的勇气，没办法重来一次，也只好听天。 我想我

这个谁如果是一个人，那我想并没有什么，而如果是好几个，甚至是不同时期的出现，那你要想一想，你的眼泪值不值得为他流？你还不如一个人捧着爆米花去看一场电影，即使痛哭流涕，你至少可以获得一种释放。来，我带你去看一场一个人的电影。 不想整理旧的 CD， 怕听见太多我们的过去。既然离开的只有你，我应该模糊掉一些声音。说真的，不想再紧紧抱着你，怕对你的味道怀念不已。既然离开的人是你，我不该留在原地等待天放晴。我可以 夜歌，五洲同和你。 一起在音乐里遨游。 无聊的生命也别有趣，让你听我的音乐，分享在每一刻的心情。在一起越来越久，开始会对你在乎，这感觉我们都明白，只要你在身边，日子就亮起来。 还是常梦见美丽的剪影，我始终纳闷，为了什么总是看不到你清晰面容？看着窗外街头，又到了惹人想念、引人起哄，我独坐在咖啡馆中，只觉得心情忽然提早入冬。想念像一首歌，最怕唱来丝丝入口，不轻易就泄露眷恋的轮廓。就算我在人群中，还是很寂寞。首歌最怕听来感同身受，余波荡漾气味在时过境迁后，回忆总是像遗憾漂泊。

伤心的泪水，用我深深的感情来爱你，一直到永远。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把你相依偎？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 我喜欢的歌啊，我喜欢的歌太多了，这个也没有仔细分过类，比较杂，比如说摇滚啊，这个或者是民谣啊，流行 pop， 这个很多很多我都喜欢。比较喜欢的，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些交响摇滚诸如此类的东西，比如说幻想曲他们的歌都比较喜欢可能和大多数人的欣赏品味不是太一样。 你